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二集。话说王掌柜啊，来到了胡户里的四叔家，四叔和王掌柜之间啊，可就聊开天了。胡户里的四叔一直向王掌柜吐苦水，说这个生活过得比较困难。王掌柜却表示，他眼下有个主意，不知该讲不该讲。王掌柜话音刚落，四叔和胡户里四道目光全都盯在他脸上。胡户里满脸通红，眼光中洋溢的分明是热烈的期盼。王掌柜略一沉吟说道，大叔啊，我的意思是啊，可以让李兄弟暂时到我那落脚，我在县城那个小摊儿，破是破了点儿，住两个人吃喝零花还不成问题。天冷了，生意还算旺盛，我一个人啊忙活不过来，还想李兄弟给我打个下手，照应客人。大叔，您看。王掌柜适可而止地打住话头，静等着四叔的反应。而四婶恰好这时候掀帘子进来了，忙不迭地补了一句，那感情好。四叔回头狠狠瞪了他一眼，四婶连忙住嘴进了房间。四叔一脸的左右为难，沉吟了半晌方才开口，而脸呢却是对着胡户里说的。要说也不是我当初的狠心啊，按理说啊，孩子没了爹娘，就我这么一个四叔啊，说什么也得把他养大成人，让他死去的爹娘名目九泉。哎，这世道啊，穷人难呐。胡户里一听王掌柜让他去帮忙打下手，那可高兴坏了。他从来没有怨恨过四叔和四婶对他的嫌恶，人总是要顾自己的，更何况四叔待他如此，已经算仁至义尽了。他一看四叔犯了难，又听他提到死去的爹娘，眼圈一红，可就热泪流了下来。 四叔，你也别犯难了，您老人家和四婶对我的恩情，小侄儿一定不忘，现在还是让我跟王大哥去吧。 胡户里呢顾不得抹眼泪，哽咽着把几句话说完了，竟然也是泣不成声。四叔和王掌柜一阵的嚎哄啊，胡户里这才止住了悲声。四叔心里呢也很不是滋味，但舍此以外又找不到更好的办法。看看天色呢已经到正午了，便让四婶出去捉了只肥母鸡，炖了锅鸡汤招待王掌柜。吃完午饭又续了续家常，日影西斜的时候，王掌柜便和胡户里告辞回去了。当然四叔和四婶免不了又是老泪纵横啊。其实呢，王掌柜最初去找胡户里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让他能暂时在自己的帐篷里安个身，一天三顿混个饱饭吃，以后再谋求发展。这个王掌柜啊，生平就爱暴打不平，行侠仗义。年轻的时候曾经和一帮志同道合的兄弟在家乡聚众落草，劫富济贫，大碗喝酒，大口吃肉，大杆分金。后来他们做了一件大事，杀了一个鱼肉百姓的地方官，惊动了朝廷，山寨被毁了。他一拍屁股溜之大吉，从此天涯平飘，四海飘零，来到大城久居不下。其一呢，是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，其二也是为了胡户里这回事啊办得实在太不如人意。王掌柜丢了胡户里以后呢，也不敢声张，不几天就传出消息说胡户里回了他四叔家，王掌柜也不敢出来了。待了这么几个月，看风声渐渐平息了，估计胡户里他四叔也该着赶人了，才去把胡户里给要回来。从此呢，胡户里就和王掌柜白天做生意，晚上睡在一块儿，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， 来，这就是王掌柜和胡护理之间的这段故事。胡护理呢，少小浪迹江湖，也有着一股子打抱不平的劲头。挨邓财主打那次呢，就是因为邓家的家丁欺负一个小要饭的，他实在是看不上去，说了两句公道话引起的。王掌柜对胡护理关怀备至，胡护理呢也是卖命的替王掌柜干活。有的时候王掌柜有事出去呢，而摊上就胡护理一人，他也能干得井井有条。两三个月过去了，王掌柜呢甚至就可以把面摊交给胡护理经营。王掌柜见时机成熟了，决定不再逗留，离家日久，思乡情切啊，急着想回家看看。这天啊，忙完面摊的事儿，王掌柜可就拴了门，和胡护理坐在灯下闲聊。王掌柜给胡护理讲了这么一个故事。王掌柜说，在山东那地方有一个小村子，靠山面海，村里人以打鱼为业。这个村子因为王姓人家最多，所以叫小王庄。小王庄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住上人了，反正所有人从记事儿时候开始，就会听老辈子人啊讲小王庄祖先的光辉事迹。据说王家的先祖曾任过哪个皇帝的殿前护驾大将军，专门负责皇上安全的。后来有个奸臣想要杀了皇帝篡位，便笼络王家的这个先祖。大将军明里不敢违抗，而背地里却向皇帝回禀了实情。谁知道奸臣蓄谋已久，还是把皇帝给杀了。大将军为了逃避追杀，辗转到了海边安家落户，娶妻生子，世世代代就有了今天的小王庄。小王庄的青壮年男子出海打鱼之余啊，便舞枪弄棒，练武防身。小王庄有一户村民，户主叫王家华，兄弟排行老五，大家都称呼他叫五哥，而晚辈呢都叫他五伯。五伯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，男孩自小喜欢武艺，是村里拳脚第一好手，女孩长得像朵鲜花，是远近出了名的美人。五伯一家原本是和和睦睦、平平淡淡的过日子，哎，忽然有一天可就出事儿了。胡里啊，刚开始听王掌柜说要给他讲故事的时候，还很奇怪，心说今儿怎么了？王大哥怎么忽然有了这等雅兴？劳累了一天，胡里只想睡觉，又不忍服了王大哥的好意，搬着椅子和王掌柜面对面，可就坐在炉火边上。王掌柜的故事开头一提山东，胡里一激灵，就觉得哎，事情有些蹊跷。他曾经隐约听到过山东好像是王大哥的老家，但是在山东什么地方可就记不清了。胡里推测王掌柜讲的呢可能是自己的身世，便打起精神聚精会神地听下去。王掌柜的语气先是向老太太讲述一个老掉牙的神话传说，不紧不慢，面无表情。说到五伯和他的男孩女孩时，王掌柜的眼里可就有了光彩，话里仿佛也融入了很深的感情。胡里便更加坚定了自己看法，王大哥以前是对自己的身世讳莫如深的，甚至连他的一身武艺也是胡里先从四叔那里知道以后才求证出来。胡里顾不得去想王大哥为什么突然鬼使神差的要把身世告诉他，只是竖起耳朵专心的听。王掌柜说忽然出了事五个字时候，音调陡然沉了下去，而且一字一顿，嘶哑的像用砂轮磨刀。胡里听的这耳根发痒了， 抬头看着王大哥， 王大哥的眼睛都快冒出火了，屋里呢禁不住打了个寒颤，瞥见若明若暗的灯火，顿时觉得这屋里鬼气森然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啊就要从地底下怒吼着破土而出。王掌柜没有停顿，继续着他所谓的故事。话说呀，武伯的女儿已经到了嫁人的年龄了，未婚夫是同村的一个姓赵的后生。这一天，武伯武娘陪着女儿进城去采办嫁妆，天刚蒙蒙亮就出了门，直到吃晚饭还没有回来。武伯的儿子预感到有些不对，就锁了房门沿路去接父亲母亲和妹妹。武伯的儿子出门走不多远，就听见前面的路边有人呻吟，隐隐可以看见是一个人。武伯的儿子赶上去一看，哎呦，呻吟的人正是他父亲。武伯浑身上下没处干的，衣服全被血泡透了，他躺着地方也有一汪血。武伯的儿子可就又急又怒，看见父亲已经只有出的气儿没进的气儿了，知道老人快不行了，他把父亲的头枕在自己腿上忙活了好一阵儿。待老人稍有好转，便急切地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。狐狸已经完全被故事吸引了，听到此处呢是迫不及待问了一句，哎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他没有注意到王大哥脸色此刻已经煞白，额上青筋暴露，身上发摆子一样的大颤，牙齿咬着嘴唇，等开口的时候下嘴唇已经是血迹斑斑了。知道武伯死了，武伯躺在儿子腿上，两只手可就在那挥舞着，嘴张着大口大口的出气，但是什么话都没说出来，只是眼角里啊滴下两颗清泪就死了。武伯的儿子知道父亲的能耐，知道母亲和妹妹是遭了什么难，他先把父亲的尸体背回家，守到东方破晓，便打开包裹，藏了把刀，进城了。这种事情不难打听，武伯的儿子没费多大功夫就知道了事情的梗概。话说妹妹进城的时候啊，碰到了县太爷的大公子，这个大公子见色起意，指挥了一班狗腿子就来抢人。父亲一人两拳难敌四手啊，受了重伤。妹妹和母亲被劫到县太爷家去了。武伯的儿子把事情搞了个水落石出以后，又打探到县太爷府的地形，回去找了个客栈，等到天黑，提了家伙就去算账。县太爷的府上防备并不怎么严，他能很轻松地翻墙进去。在一所房子前面，听到大公子呢正对几个衙役破口大骂，说是这么一大群人都是酒囊饭袋，竟然连一个弱女子都看不住，让他寻了死。武伯的儿子一听眼睛就红了，提着刀就冲了上去。大公子措手不及，当胸一刀穿了个透心凉，小命可就没了。武伯的儿子被一群衙役围着杀得满身是血，刀刃都砍卷了，最终杀了出去。他不敢回家呀，在外面躲了两天，养好伤后顺着小路往家跑，刚走到村口他就呆了。村子里正浓烟滚滚，没有人声，地上横七竖八的躺的全是尸体呀，有衙役的也有村民的，所有的房子全都给点着了，全村300多口人没有留下半个活口啊，只剩下武伯的儿子一个。 全村300多口人呐、啊，300多条人命。王掌柜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。胡护理从那幕惨剧中苏醒过来以后，抬眼一看王大哥，哎呀，这王大哥已经是泪流满面，额上全是冷汗。胡护理赶快把王掌柜扶到床上躺下，想说话，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王掌柜呆呆地瞪着眼睛躺了一会儿，然后又坐起来，对胡护理说：“李兄弟啊，你是聪明人，知道老哥的苦处。我这两天就要回去，面摊儿从此就交给你了。”胡护理大惊失色，嘴张了几下，目瞪口呆，眼泪止不住的流，话呢却仍是说不上。掌柜的不再多说，叹息了一声，仍然是瞪着双眼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。胡护理知道王掌柜一旦决定很难更改，也就不刻意挽留。又过了两天，王掌柜早上起来就对胡护理说：“李兄弟，我该走了，咱们兄弟相交一场，为兄没有什么东西送你，防身的技艺你也学得差不多了，日后能否发达就看你自己了，好自为之吧。”胡护理早已经准备好了一些路上必须带的东西，给王掌柜整理成一个包裹。两人都是没有说话，默默地带着门出去了。胡护理依依不舍地一直送了有7-8里地，王掌柜百般推辞，胡护理呢方才停下脚步，低头沉思。再抬起头的时候，已经是泪如泉涌。“王大哥，你去一绝，小弟不敢久留，怕误了兄长大事，此一去如若私事已了，还请王大哥抽些闲暇找小弟一叙离别之情啊。”王掌柜的眼睛内也是泪光闪闪。“好兄弟，好兄弟。”再没有其他话了。两个人站了好久，王掌柜一横心转身离去，没有回头。胡护理痴痴地看着他的影子被绿树遮掩，大脑里一片的空白。胡护理送走王掌柜，回到帐篷里倒头便睡了。到晚上起来煮了些面条，就将就着弄个半饱，又呆坐一会儿，泪水止不住地从脸上往下淌。灯火明灭中，王大哥的音容笑貌一直在他眼前浮动着。回头看了几次黑洞洞的门窗，仿佛觉得王大哥就在门外，随时都会推门进来。胡护理就像做梦似的发了半天愣，倒下又睡了。等他醒来的时候啊，日头已经晒着屁股了，昨天晚上没吃太多的饭，这会儿啊饿得肚子里咕咕叫。没了王大哥，胡护理像是少了主心骨，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。把面摊摆上，可就坐了有半个时辰，估计老客户差不多来完了，胡护理便又拴了门，然后装着几串散钱往县城奔去了。胡护理在大街上走了一圈，又沿着老路折回来，拐到县衙门口的时候，忽然看到县衙门口围了很大的一群人，呈扇面的摆开在衙门口的石狮子后面。石狮上爬着几个光屁股的小孩，穿着牙服，挺着长矛，耀武扬威地呵斥着，但是没有人听他们的，大家依旧伸长了脖子，踮着脚尖往前挤。胡护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最近几年国家出了大问题，连县衙里的青天大老爷也很少坐着轿子在街上露面了，即便冷不丁出来一回两回的，也没有胡护理小时候看见的威风。 几个人抬着青布软轿灰溜溜的走，没有鸣锣开道，也没有随行跟班，就像是县太爷得了伤风病，要补得严严实实的往大夫那儿抬。据说这种情形是县太爷要上府里公干，今儿的情形实在很难让人相信。胡胡里感觉很是奇怪，奇怪这一年头县衙门口能有这么多看热闹的，看来这些年怪事还真不少。胡胡里就挤在前面，找了一个常在面摊吃面的熟人，打了个招呼，正想发问，那人却像看见魔鬼一样慌里慌张地走开了。胡胡里心里更是疑惑，又接连问了几个人，几个人都像惊弓之鸟，甚至有几个认识胡胡里的正在人堆里转瞬间也跑得没影了。胡胡里可就纳闷了，他将头低下来把自己打量了一番，没有什么与众不同啊，急切之中又想不出原因，走又不想走，于是呢就随着人流挤在县衙门口静静的等待。胡胡里在人堆里就像一叶随波逐流的舟，一会儿被挤到这儿，一会儿又被抛到那儿。人群里显然有些人道听途说得知了点小道消息。胡胡里聚精会神的听了好久啊，才听出来据说县里要杀人，至于杀什么人，因为什么原因，连说的人都不知道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